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79集。面对金光瑶的质问，蓝曦臣竟一时答不上来。不光他答不上来，连魏无羡也答不上来。谁能料到，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，金光瑶不光能转移头颅，还不知用了什么方法，说了什么话，又使秦素当众自掘封口。正思绪急转，金光瑶叹了口气道：哎，玄宇，是你这么对我二哥他们说的吗？撒这种一拆就会穿的谎有什么用？一名家主疑惑道：脸方尊，你在说谁？一人冷冷地道：说谁？就是站在韩光君身边的这位了。众人目光齐齐转来，方才说话那人正是苏舍。他道：这位是何人？非兰陵金氏的诸位可能不知，此人名叫莫玄宇，乃是兰陵金氏门下一名弃生，当初因为品行不端骚扰脸方尊而被逐出，而听近来传闻，他不知是哪里入了寒光君的眼，竟然随侍身边出入左右。素来以雅正闻名的寒光君，为何会留这样一个人在身边，真真叫人费解。听苏舍说话，金陵脸色十分难看。在众人的私语之中，金光瑶放下秦素的尸体，缓缓站起，手放在恨生剑柄之上，向他逼近一步道：过往的事我也不提了，但请你据实交代阿素莫名自尽，这里面你有没有做什么手脚？金光瑶撒起谎来，当真是一派问心无愧，气势十足。旁人这么一听，自然以为是莫玄宇对脸方尊心怀怨恨，所以才出言污蔑，同时对金夫人动了手脚，使他自尽。连魏无羡一时也没想出辩驳之词，该说什么？说他刚才是怎么看到了聂明觉的头颅？说他是怎么潜入密室的？说出死无对证的秦素见过的那个人？说出那封很可能被驳斥为子虚乌有、凭空捏造的怪信？这种辩解只能越辩越黑。他正急速思索对策，恨声已出鞘，蓝忘机挡在他身前，碧尘挡下了这一击，其余修士见状纷纷拔剑，两把剑从一侧探来，魏无羡手中无兵刃，不得格挡，回头一望，恰好随便正躺在木格之上，当即将他抓在手里，拔剑出鞘。金光瑶目光一凝，失声道：夷陵老祖！忽然之间，兰陵金氏所有人的剑锋都调转了方向，对准了他，包括金陵。突然被人叫破身份，魏无羡注视着金陵一片混乱的神情，对着碎华的剑锋尚在猛然。金光瑶又道：不知夷陵老祖重归于世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。魏无羡一头雾水，全然不知哪里露了馅儿。刚醒过来的聂怀桑晕晕乎乎的道：三哥，你刚才叫什么？这人不是莫玄宇吗？金光瑶将恨声对准魏无羡道：怀桑、阿玲，你们都过来，诸君千万小心，他把他的剑拔出来了，他绝对就是夷陵老祖魏无羡。因为魏无羡的剑名字太令人难以启齿了，因此旁人提到时都用这把剑、那把剑、他的剑代指，而夷陵老祖四字一出，比听到赤峰尊被五马分尸更令人毛骨悚然。原先没有动刀剑意思的人也不由自主地抽出了佩剑，团团围住了密室这一端。魏无羡扫视四面八方的剑光，不动声色。聂怀桑道：难道谁拔出了这把剑，谁就是夷陵老祖吗？ 三哥、二哥、韩光君，我看你们是不是都有什么误会啊？ 金光瑶道，没有误会了，他一定就是魏无羡。 金陵忽然叫道，等等，小叔等等，舅舅，舅舅，你当初在大梵山，不是用紫电抽过他一鞭子吗？他魂魄没被抽出来，他肯定没被夺舍吧，也不一定就是魏无羡吧。 江城面色很难看，没有说话，手压在剑柄上，似乎在思索到底该怎么做。 金光摇道，大梵山，不错，阿玲你这么一提醒，我也记起当时在大梵山出现什么东西了，照出温宁的不也是他吗？ 金陵见求证不成反而被驳，脸色一灰。金光瑶继续道， 诸位有所不知，原先玄宇还在金陵台上时，曾在我这里看过一份夷陵老祖的手稿，这份手稿记载的是一种邪术献射，以魂魄与肉身为代价召唤厉鬼邪灵为己复仇，江宗主就是用紫电再抽他一百鞭子也是验证不出来的，因为是施术者心甘情愿献出身躯的，根本就不算夺舍。 这番说辞合情合理。莫玄宇被赶下金鳞台后心生怨恨，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这份邪术有心复仇，便请厉鬼降临召来了夷陵老祖。魏无羡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莫玄宇复仇，那么聂明觉被五马分尸也一定是魏无羡干的。总之一切事情真相未明的时候，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都是夷陵老祖的阴谋。 可仍有人将信将疑，既然这个献射之术无法被查证，那么光凭脸方尊您的一己判断也不能定论吧。 金光摇道，献射的确是没法查证的，可他是不是夷陵老祖确实可以被查证的。自从夷陵老祖于乱葬岗顶被他手下厉鬼反噬碎为齑粉之后，他的佩剑便被我兰陵金氏收藏起来，但没过多久这把剑便自动封剑了。 魏无羡一怔，封剑？ 他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。 金光摇道，封剑是什么，相信我不必多做解释，此剑有灵，他拒绝让魏无羡以外的任何人使用它，所以他封住了自己，除了夷陵老祖本人没有人能拔得出来。而就在刚才，这位莫玄宇当着你们的面将这把已经封尘了13年的剑拔了出来。 话音未落，几十道剑芒便齐齐朝魏无羡刺去，蓝忘机尽数挡下，碧尘震开数人，腾出了一条空道。 蓝曦臣道，忘机。 几名被碧尘寒气震得东倒西歪的家主怒道，韩光君你…… 魏无羡一句也不废话，右手在窗棂上一按，身子轻飘飘翻出去，双足沾地疾跑，边跑边心念如电转。 金光瑶见到那张古怪的纸片人，又看到了随便出窍，一定当时就猜出了我的身份，立刻编了一通谎话诱导秦素自杀，再故意把我逼到摆着随便的木格之旁诱我拔剑暴露身份。可怕可怕可怕，没料到他反应如此之快，撒谎如此之溜。 这时身旁跟上来一人，却是蓝忘机一语不发地追上来了。 魏无羡素来名声奇差，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形了，这辈子心态不同于上辈子，已颇能淡定面对，先跑再说，日后有机会再反击，没机会也不勉强，留下来除了多挨几百剑根本没有任何作用，喊冤更是笑话，人人都坚信他某日一定会回来复仇，疯狂灭门血洗百家，没有任何人会听他的辩解，更何况还有一个金光瑶在那里煽风点火。而蓝忘机却和魏无羡完全不同，他甚至不用解释，自然会有人替他解释，说是韩光君受了夷陵老祖的蒙骗。魏无羡道， 韩光君你不用跟上来的。 蓝忘机平视前方不应他，两人将一众喊打喊杀声甩在身后，百忙之中魏无羡又道， 你真要跟我一起走？ 想好了，出了这个门，你的名声就要毁了。两人此时已冲下金鳞台，蓝忘机猛地握住魏无羡一只手腕，似乎正要说话，忽的面前白影一闪，金铃挡在了他们面前。魏无羡一见是金铃，松了一口气。二人正准备侧身抢过，金铃却是一折，再次挡住他们的去路。你是魏婴？他脸上神色混乱不堪，眼眶发红，愤怒有之，恨意有之，犹疑有之，迷茫有之，不安有之，又喝问一句，你真是魏婴？魏无羡？见他这副模样，语气里又是痛意远大于恨意，魏无羡心头一颤，但后边众人追上来也只是瞬息之间的事，再顾不得他，只得一咬牙，第三次绕过。谁知忽的腹中一凉，低头去看时，金铃已把被染红的雪白剑锋抽了出去。魏无羡没料到金铃竟然真的会一剑刺过来。魏无羡心中的念头是，向谁不好，偏偏要向他舅舅，连捅刀都要捅在同一个地方。接下来的事，魏无羡有些记不清了，只觉自己在胡乱出手，四周乱哄哄的，十分吵闹，十分颠簸，兵刃相击和灵力爆炸的声音不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模模糊糊间，魏无羡睁开眼睛，蓝忘机遇着碧尘，他则伏在蓝忘机背上，那张雪白的脸颊上溅了半边鲜血。其实腹间的伤口并不很疼，但毕竟是身上的一个洞。魏无羡原先还若无其事地撑了一段时间，可这具身体怕是没怎么受过要害伤，伤口流血不止后犯晕，这就不是他能控制的了。魏无羡叫道，蓝湛。蓝忘机的呼吸不像平日那么平缓，危险急促，该是背着他频繁交手奔波太久所致，但应他时的语气却是一如既往的稳稳当当，还是那一个字，嗯。完之后，蓝忘机又道，我在。听到这两个字，魏无羡心中泛上来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，像是酸楚，心口有点发疼，又有点温热。他还记得当年在江陵那时候，蓝忘机千里迢迢赶去支援，自己并不领情，诸般争执，闹得有多不愉快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当所有人都畏惧他、奉承他的时候，蓝忘机当面痛斥他；而当所有人都唾弃他、痛恨他的时候，蓝忘机却站在了他身边。忽然，魏无羡道，啊，我记起来了。蓝忘机道，记起什么？我记起来了，蓝湛，就像这样，我的确是背过你的。 云梦多湖，助阵此地的第一大仙门世家云梦江氏的仙府莲花坞便是依湖而建的。从莲花坞的码头这边出发，顺水划船不久，便有好大一片莲塘，叫做莲花湖，怕是有数百里，碧叶宽大，粉河亭亭，挨肩擦头，湖风吹过，花摇叶颤，仿佛在频频点头，清新娇美之中还有几分憨态可掬。莲花坞不似别家的仙府那般不食人间烟火，大门紧闭，方圆几里之内都不允许普通人涉足。大门前宽阔的码头上，时常有卖莲蓬、菱角和各种面点的小贩蹲守，热闹得很。附近人家的孩童也可以吸着鼻涕偷偷溜到莲花坞的教场里偷看练剑，即便被发现了也不会被骂，偶尔还能和江家子弟一起玩耍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